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星期三的下午5点到7点，2个小时时间，我们依然会为各位放送和母婴相关的话题。不过我们今天从现场的布置看，面前有一台非常炫酷的越野车，但它至于什么样的越野车，我们一会儿会有很长的时间来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一个全景的镜头，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尤其是表演区非常不一样。不是这个全景，我要那个全景。啊，对对对对对，表演区现在还有对一对父子，以及他们面前，虽然我的标题写的是飙车现场，但是目前从这表演区的镜头看，很像是车祸现场，因为有各种散落在地的各种零件。但是一会儿到底会怎么玩？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准确的选择潮流梦工厂这个直播间，就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现场到底要跟大家玩什么了。今天的话题跟亲子相关，同时也跟车有关，所以欢迎所有对速度与激情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我们也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当然我是主持人袁一。今天来到我们表演区和我们嘉宾区的两位，分别是来自北京酷乐派模型的杨健和李阳，欢迎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酷乐派模型的杨健。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李阳，来自酷乐派模型。 另外在表演区刚才那个镜头扫过的一对父子，我们也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对着话筒。 大家好，我是展鹏。 小朋友呢，是不是要跟我们打个招呼，让爸爸抱到椅子上去，然后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六子。 你叫六子是吗？这是你的小名吗？ 对。 你今年几岁啦？ 5岁。 你今天来现场干什么你知道吗？ 玩越野车。 哇哦，玩越野车听上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很多成年人的梦想都是拥有一辆越野车，然后去驾驭它。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这个5岁的小朋友就已经可以自如地驾驭一台越野车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赶紧通过各路的视频直播平台，尤其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来看一看在育儿方面都有哪些值得分享给大家的。风向标资讯方面呢，我们惯常的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知识点，在养娃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辣妈酷爸们要去注意和提醒大家的一些信息量。首先说到食物过敏，因为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发生过敏这个事情的，所以各位辣妈酷爸们是不是知道过敏源其实是分两类的，一类是吸入性的过敏源，另外一类过敏源其实是来自食物的。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了解一下食物过敏。 张玲，你觉得他出了什么问题？ 就一下长了一身的东西吧，过敏 是吗？过敏了， 我光看吃的了。 哎，吃肚子里以后发脸，身上长东西，是不是这意思？ 哦、李主任，您觉得是这意思吗？ 对，我一看刚才他因为下边排出来那些食物，我当时我就知道我这一期要给大家讲什么了。那么就是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导致的食物过敏的问题。 哦，你看我这理解能力， 对对。 点赞。 对， 其实我们以前也说过过敏，那更多的我觉得指的是这个呼吸道方面的过敏，包括有什么过敏性鼻炎呐、啊、过敏性咳嗽啊、哮喘呐、啊。那其实过敏也是分好几种类型的，这样。 对，其实我们过敏啊，其实就是想他接触了一个外来的陌生的东西引起的机体这个超级敏感的一个反应，那反应太强烈了。过敏源我们分两大类。一类就是吸入的，刚才杨淼说的，我们吸入以后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哮喘，这个叫做吸入性过敏源。还有一组就是食入性过敏源，就是吃的东西有可能。那么它有可能表现在孩子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皮肤。那很多孩子会出疹子，那家长意识不到，哎，他这个疹子可能跟食物过敏有关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肠道。肠道有可能表现比如拉肚子了、腹泻了、便秘，也有可能是过敏。再有就是好多孩子会出现那种过敏性的结肠炎，就是便血了，可是好多人意识不到这个呢其实是食物过敏的反应。对，第三个影响的器官就是呼吸道。好多的孩子他并不一定是吸入的什么东西让他产生的呼吸道的症状，他是吃了这个东西开始有呼吸道的症状。 你看那个吃花生酱，马上就过敏了。 对对。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是都是爸爸吗？小贾肯定是爸爸，没错，儿子在这儿呢。 对，我也是一名父亲 啊。杨建是，李阳呢？李阳 是 不是？那这个话题你没有什么发言权。 对对对对 对。杨建的孩子多大了？ 五岁。 五岁了，所以跟小六子是差不多大的。 对，比他大一两个月吧。啊哈， 那几乎就同龄人嘛。 对对对。 那我要考一考两位酷爸了，从爸爸的角度问你们过敏源，就过敏这件事情。让你们说知识点肯定是不太能说得出来的哈，我应该没有太低估你们吧。 应该是 那我问一下，你们自己的孩子各自有产生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产生过过敏的现象吗？回忆一下。爸爸开始想什么是过敏，过敏都有哪些症状。天哪，开始猜。 好像是没有过。 没有过，就身上也没有起过任何东西，疹子什么都没有过。 起过一回疹子。 就一回？ 对对，就一回。好像是啊。因为都是孩儿他妈， 对爸， 对 中国的爸爸通常都是这么说。哎呀，我不知道，得问孩儿他妈。 对对对，没错。 好吧，你就是这样典型的爸爸。明白了。小贾呢？ 我还行吧。他打小长这么大，从小长这么大，过敏还真是挺少的。 很少是吗？ 对，没怎么接触过。 他在食物方面，小六子在食物方面也没有什么自己过敏的。 暂时还没有。 然后呼吸道各方面都没有是吗？ 啊，没有。 很幸运的小朋友。 对， 我家孩子就有过敏源，吃很多东西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敏。比如说番茄，他很爱吃，有的时候哎就过敏了，有的时候他又不过敏，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稳定的事情。对，今天也借此机会跟广大的辣妈和爸们来梳理一下这个过敏源的来源。除了呼吸道有可能吸入物体的过敏源以外，食物其实也会是一个过敏源的存在。接下来我们了解的资讯跟今天的节日有关哈，今天是重阳节，我们来聊一聊隔代带孩子的这个事情。先做一下现场调查，现场有三个家长，喊我在内哈，还有杨建和小贾，家庭当中有老人帮带孩子这个现象吗？ 是这样，我跟我的岳母岳父，包括孩子们是一起生活，大概有个十年了吧。啊，一直在一起生活，五口人，啊，所以说 你的孩子不是才五岁吗？ 对，就是，啊，就我跟岳父岳母生活了十年 啊，然后这五年以来， 对对对， 也一直都住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孩子主要带孩子的人手就还是岳父岳母是吗？ 对， 就孩子姥姥姥爷， 没错没错。 小贾呢？这个问题我要问小六子，小六子，你从小是谁把你带大的呀？ 我爸。 啊，你爸爸把你带大的呀？天哪，这个答案你爸爸真的是太欣慰了。小贾他答的对吗？是你带大的吗？ 主要是我跟他妈妈。 啊，就是属于是自己带的。 对对对，我们是自己带大孩子。 哼，你看咱们三个家庭完全就是三种情况。杨建是老人带的， 对， 我这边是阿姨带的，然后小贾那边是自己带的，就是三种不同的家庭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有孩子的家庭当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几乎涵盖了每一种类型的这样一种家庭状况。 为了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很多的老人都会帮忙带孩子，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老人会觉得说，哎，我是最亲的人啊，在爸爸妈妈要上班，那当然是我们来挑起这个重担了，这样你也不会不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带孩子。但是就是我要问了杨健，你自己觉得说老人帮你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过跟你们夫妻俩产生过一些观念的不合吗，或者理念不同？ 嗯，肯定是有。嗯，应该我岳母不会听这个节目哈，或者不没在听。 那就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对吧， 我实话实说了。其实因为我平常我比较忙，然后呢很少带孩子，一般都是岳父岳母帮着带。 嗯， 给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惯孩子，比较娇惯孩子。 嗯， 这是老人带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对，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当你在跟你的孩子去交流或者说再去教育他某些方面是不对的时候， 嗯哼， 我闺女就马上就跑到另外一屋去找姥爷， 打小报告去了。 对啊， 找救兵去了。 没错，他有靠山。 嗯， 所以他有些话他就不会去好好的去听你去讲。 对， 嗯， 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比如说他想要的东西，他也会立刻找姥爷。 对啊， 对， 包括玩具啊，包括这些吃的衣服都是这样。 对，隔代育儿的分歧，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有没有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妈妈还有什么跟姥姥不一致的， 还有什么冲突点吗？ 还有就是老想培养孩子就是背背唐诗啊，背背诗歌，就是每回教孩子背背诗的时候，哎呀，我妈就感觉是总是出来捣乱一下，说，哎呀，我们出去玩会儿吧，吃点东西吧，就这样子。 来，姥姥来辩解一下。 我觉着吧，孩子还是太小点儿，你这会儿孩子正是自由玩的时候啊，你就给他什么都给他加进去了，负担太重。我说孩子该玩的时候啊就让他玩，等到上学的时候呢，该学的时候让他好好学。 哎，我能问一下最后谁得逞了？来了一下医生啊。 其实在日常的话，我发现我们隔代为什么有矛盾，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互相的理解。那么老人呢应该理解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对孩子期望值这么高，然后呢年轻人要理解老人。你看我们牺牲了退休以后，牺牲了我们要出去旅游啊，享受自己生活，给我们看孩子，这样的话其实特别不容易。大家都心存着这种啊感恩的心，理解的心，我觉得什么矛盾其实都可以在这基础上慢慢化解掉。还有一个有这么几个方法呢，我想告诉就是我们今天来这种家庭。第一个就是说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那姥姥带孩子过程中有一些我觉得有问题，那么我可以直接跟姥姥说。可是当你发现奶奶有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啊，我建议这个时候一定是让爸爸出面去说的，也就是谁去说很重要。 嗯， 不要当着外人面，我们可以啊在私下沟通。再有一个呢，可以就是说这个矛盾特别解决不了的时候，无妨呢就可以借助一下外力，这样的那么就解决这个矛盾就好。 他们这个家庭是属于妈妈和姥姥，姥姥帮着带孩子的，跟杨健的家庭有点类似。我们家其实虽然是阿姨主带吧，但是其实搭把手的还是爷爷奶奶，所以我们就会遇到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奶奶爷爷或者有什么育儿分歧的时候，我作为儿媳妇就很难站出来去跟他们去沟通，这个事情是很尴尬的，所以就需要爸爸。但这个时候很考验爸爸的水平。第一，我想问一下杨健和小贾哈，如果在育儿隔代育儿上面发生了分歧，你们从儿子的角度是愿意真心愿意去跟自己的妈妈或者爸爸去沟通的吗？ 应该不会主动去沟通，或者说 你们会选择逃避吗？就这事儿我听不见我看不见。 我应该是这样， 下意识会有这样的反应。小贾呢，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我还好点吧，因为他的爷爷奶奶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我们的， 就是还是以爸爸妈妈的理念为主， 对，以我们为主，对， 所以干涉的也很少。 对， 平时会帮忙吗？ 平时一些简单的他们可以帮一帮，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比较倾向于我们自己带孩子。 嗯哼， 对， 所以是比较开明的爷爷奶奶，属于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你看刚才专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当发生分歧的时候谁出面去调解去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一切都要基于理解的层面上。那么在今天重阳节的这个日子口呢，我们也收集了一段隔辈带孩子的故事，据说这些故事大家如果坐在一起 安静静的来分享的话，很多人都觉得很催泪。我们也借助今天第一时段的这个节目，把接下来的这段视频送给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们，不管是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是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隔代的老人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好好的坐下来，全家团聚在一起，聊一些可能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太繁忙而很少去忽略沟通的一些事情。 其实就是当自己看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好烦好累啊，然后就是爸妈看太辛苦了。 那我问一下姥姥，累不累啊？每天 累，真的是很累。 你是怎么想的呀？有的时候特累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也挺委屈的呀，或者怎么样？ 有时候是感觉哎，好不容易把他们给养大了，然后呢这又来了一个真的很委屈有时候，可是心里的也非常高兴。 嗯，那闺女有的时候跟你意见不一致，比如说你挺累的，其实她因为闺女嘛爱撒娇埋怨你，你心里火吗？ 火 为您的付出鼓一下掌吧。 谢谢。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对， 包括我本人，从我怀孕我妈就来了，一直今年是14岁，每一年我妈带我女儿开学，有的时候我在录像赶不上，我妈全录好了视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14岁。然后最后一次我女儿今年留学出国，最后一次送她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就是对着那个背影说，姥姥最后一次送你了。哎呦，但是她也得到了回报，我女儿跟她比跟我好。我女儿6月份去的出国，临走前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你对姥姥的态度要好一点，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怕你对姥姥不好。我觉得不管是姥姥和奶奶，这是最大的收获，我永远排在第二位。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付出真的是值得的，真的。九九重阳节我觉得我真没有好好过过，因为我觉得父母嘛就在身边，所以我要对我亲爱的妈妈说，真的我特别特别的爱您，您是我见过所有人当中给我爱最多的那个妈妈，你绝对是排行第一，所以为您点赞。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关凌也应该跟爸爸说两句， 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嘛。这句话真的是你生了孩子以后才能够感受到。我觉得我不敢想象，应该是没有我爸爸妈妈的帮助，我感觉我这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了，可能此刻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会非常的牵挂你家里的两个孩子。然后我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人，我也会经常跟我妈说，哎呀你甭管了，我都会啊，这你不用告诉我，就不用给我发微信。我常常这样，但是其实真的是在心里很想跟爸爸妈妈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们，并不是你们的责任，但是你们超越了你们的责任，因为爱我而爱我的孩子，帮我带孩子。所以我希望我们不光是爱自己的家，更多的也要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爱他们，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爸爸妈妈说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哎呀佳妮，你哭什么，你又没孩子，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 对对，为什么呢？ 一个是那个木耳说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打动，还有第二个点是我也是姥姥带大，我看到这个姥姥带我也孙子很不容易啊，所以 你是谁带你的？ 姥姥 她一说姥姥就不行， 所以 没有感觉， 怀念。 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小小的埋怨过你们，觉得你们不愿意帮我带孩子，让我自己有的时候特别的辛苦，还要忙我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的放手让我真正成长起来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能够每天这么从容的跟我女儿去交流，真的是因为每一天那时候为她做的每一件事现在积累给我的这样的自信，所以我想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信任我，其实我知道你们非常的爱橙子，谢谢你们。 说的特别好。那李主任呢，同样姐你也对家人说两句吧。 其实我在想我们的妈妈就帮我们看孩子，其实她就是心疼我们的。那么 祝我的母亲长命百岁，身体永远健康。我就盼着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再能陪她到处去玩，现在因为没时间。 一定会的。不要站在两位的中间，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已经看到女儿准备了一束鲜花。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有爱就说出口，然后说出你的心里话好吗？来， 妈妈我爱你。 谢谢宝贝。 当你老了，妈妈我爱你。 谢谢宝贝。 您还叫他宝贝儿是吧？ 觉得我妈很辛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我和我哥养大就是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养大了，然后结果就是爷爷奶奶又身体不好，然后就是妈妈在照顾。其实妈妈就是喜欢出去玩嘛，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牵绊，然后就是一直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也是玩不痛快，就希望以后能让他自己好好出去玩那种。 对，就在重阳节这一天，我呼吁大家跟父母互换一下角色啊，然后自己请个假带孩子，然后让父母解放出来去过一天他们想过的生活，好不好？拍点照片。 谢谢 阿姨，辛苦了，辛苦了阿姨。 确实当咱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会去慢慢的去体会到就是为人父母的这样的辛苦。然后虽然有的时候跟老一辈儿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育儿理念会有很多的不愉快，然后不管是跟自己的亲爸亲妈还是跟公公婆婆，就都有点别扭。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他到底是在为谁，他是不是在做他本分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他超越了自己原本应该有的职责。所以刚才私下杨姐在跟我说他平时在家里面基本顾不着孩子，都是姥姥姥爷就是一手带大的。你有听你的老丈人丈母娘有埋怨过说很累吗？想歇一歇或者怎么样吗？ 其实这方面还真没有。我挺感谢我的岳父岳母的，他们脾气特别特别好，即使他们有怨言，我相信他也不会太。 自己就消化了，是吗？ 对。 那你有到现在孩子五岁了，你有真正尝试过自己带孩子吗？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有过，是不是？ 没有过。 那你跟你媳妇两个人呢？有试过吗？比如出去旅行，家庭旅行，一家三口那种？ 这个没问题。我们前年还带孩子去一趟美国。 所以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说的跟车相关的、跟亲子行相关的线路，也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是吗？ 对，没错。 是你和你女儿一起亲历过的吗？ 对，没错。 哇， 亲身经历。 好的。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在稍后的一个半小时当中，将会带大家亲临到我们直播间，用车现场开车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其实亲子的互动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款非常真实的玩具，暂且我称它为玩具，这样的一款玩具存在。而我们表演区五岁的小六子也一直都在没有停止玩他的大玩具。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来关注我们稍后的节目。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飙车，这款大玩具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玩的。稍事休息，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茶楼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在茶楼梦工厂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亲子的环节怎么把车搬到了现场。而且我们导演区，你看小六子一直没有闲着，这个5岁的小朋友一直在开他的小汽车。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这样的一款玩具看上去其实不管从体积还是从操作方式上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庞大的了。我们请杨建和李阳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面前摆的，包括你们面前摆的，还有小六子手里玩的这个车，到底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是电动车啊，遥控车啊，模型车，或者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来，你们俩谁来？ 来，我来啊。嗯，好。大家好，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款车呢，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叫仿真遥控攀爬车。 仿真遥控攀爬车。 对，这里边有3个词眼，第一就是仿真。 嗯哼。 所谓的仿真呢，就是大家看到了，这是缩小版的这个牧马人。 啊。 六子玩那款呢？ 六子玩那款 可以看一下。 看一眼。 那个在美国也是有真车的。 咱们给一个近景，请我们导播老师给六子的这个汽车给一个近景。这是什么？ 这款车是来自于美国著名的赛事，叫雷神之锤。 雷神之锤听上像电影的名字啊。 是。 这不是电影里的道具吗？ 美国很顶级、很顶级的一项赛事叫雷神之锤。这款车呢是它其中的一款冠军车。中文名字叫炸弹人。 这爱玩车的人肯定知道， 对，爱玩越野的人应该都知道， 嗯， 很有名气的一款车， 嗯， 然后您面前这款呢是， 我面前这个， 面前这个， 嗯， 是本次这3款里面价格最高的一款， 价格最高的在我面前呢， 对， 来，我捧过来多摸两下， 哎， 特别沉，就你知道吧，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按理说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应该没什么重量。但是我现在拿着其实还是得挺使劲儿的，这得有多沉呀？ 这个， 我觉得得有10斤， 没有，大概3公斤多一些， 6斤是吧？ 对，6、7斤的样子。 嗯， 其实它为什么说比较价值比较高呢？ 它为什么贵？是因为它，你让我猜一下啊，一般你看就真车啊，开的车比较花钱的改装的部分，轮毂，大价钱是吧？我感觉轮毂不太一样，跟你那台， 对， 是吧？ 对。 然后漆面好像也是大家改装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变化的一个地方。这个虽然没有漆面，但它是那种磨砂的金属质地。这个车的外立面，我猜啊，这可能外壳的材质比较不太一样。 对，再接着猜。 其他的机械构造方面我就猜不出来了。贵在哪儿到底？ 这款贵的最重要是它的车壳部分，也就是您看到这个红色的管架和外边一个银色的这个 车盖， 对对对，它呢，你猜它的重量是多少？ 重量？ 对， 铝合金的， 就是光这个，对，刚才我说的管 架，特别特别轻，肯定， 对， 就跟碳纤维那种感觉一样，是吗？ 差不多。 这个多重？半斤？ 不止。 哦，不止半 斤属的 啊， 全金属的。 因为全车不是3公斤吗？然后光这车壳1斤、2斤、1斤。 它是682克。 682克，那很轻啊。 而且它是用50公斤铝标志而成的，就是说用一大块铝。 嗯哼。 一大块铝， 嗯， 然后呢经过通过这个 CNC， 也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数控车床， 嗯， 然后一点点雕刻出来的。 这就太专业了，所以可以减轻车的自重是吗？ 对，对性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在真车的方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师也好，他们都是采用偷轻这个设计，来解决车的性能这一块。 那我要问一下了，就这个我熟了这台车，最贵的这个，目前厂商最贵这车，它叫仿真遥控攀爬车， 对， 这台车多少钱？ 这台车呢是大概人民币3万多一些吧。 三万多？ 对对对， 这是便宜啊。 不便宜， 确实是。 对， 所以到底这个仿真遥控攀爬车，它的玩点在哪儿？它跟小朋友们小男孩们爱玩的普通的遥控车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做工我看出来了，确实是非常精密，就精细的不得了，就是你拿它的整个过程中，你能感觉它的悬挂就是跟真实的，并且是花大价钱改装过的越野车是有那种同样的感觉的。 对，它因为里边是有油的，是也是真正油压的。 哦， 它不是 也是有油箱的是吗？ 对对对。 在哪儿油箱？ 就是那个避震里边有那个灌了那个液压油。 液压油。 对。 然后呢，它的跟普通遥控车的区别，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差别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外观上来讲的话呢，它呢是跟真车是等比例缩小的，像这几款车都是1:10的。 那静态车模也可以实现这个，很多静态车模其实做的也很精细。 对啊，但是它动不起来。 它动不了，对 对 对。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国际大牌的改装厂家给它授权，这个是在玩具也好，在什么是没有的。 所以你们是专门有一个圈子，是就专门玩这种仿真的遥控攀爬车，去感受的就是在你的手中这个方寸之地当中，你去把控这样一台缩小版的越野车，然后去让它跨越无数可能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自己在那个车厢里面无法去征服的那些道路，是吗？ 没错。而且在美国来讲的话呢，有美国很多的职业的赛车手平常的训练也是拿这种遥控车去训练的，他要找些角度啊等等。我们玩真车，因为我本人玩真车越野嘛，我们讲就是你玩过模型车了，你基本上就不会翻车了，因为这些角度都是结构都是一样的。 你非常胸有成竹， 对， 在你的心里面都是有底儿的。 对对对。 所以它等于是很多的真正的越野车手的一个测试版的一个越野车，是吗？ 没错没错。 这台3万，一般普通的这种进阶版，不是进阶版，就是入门 版 的，大概多少钱？ 大概2-3千块吧。 所以有便宜有贵。 对，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来自美国那边的一些产品啊。 那我接下来要问正在玩得很开心的小六子了，你愿意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吗？小六子，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因为你刚刚说了吧，5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叫仿真遥控攀爬车？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不然会听不清哦。 我从3岁就开始玩遥控车，我就是从3岁时候就是玩，就是电玩一会儿电就停的那种车， 就是要放什么5号电池的那种是吗？ 是。 你刚开始就是玩那种普通的遥控车，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你现在手上这台车？是因为你爸爸玩吗？ 不是，我是我自己。然后呢，爸爸玩2辆特别快的车，然后呢，我的车，我刚开始玩这种幽灵时候，我就是那样。 炸弹人。 这说错了，炸弹人时候，我就开始那个。 就是我明白意思了，我 get 到你的点了，就是你刚开始呢就跟普通的小男生一样，先喜欢玩那种遥控的小汽车，然后后来呢你发现不太过瘾，速度不够是吗？是因为速度不够快吗？所以你就想要找更快的遥控汽车去玩吗？ 是。 然后是爸爸介绍你认识了这样的车吗？ 是。我想说句话。 好，你说。 我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去跑平路的时候，然后呢把那个中型快那个撞了一下，然后我在前面那一下，然后呢我飞起来转圈来的。 来，我们问一下小六子爸爸，他 他描述的过程是对的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让小六子接触到了现在手上的这样的车？ 他最早三岁的时候，姥姥送了他一个那种玩具的那种 遥控车。 对，玩具车，后来呢玩大概有不到半年吧，我看他兴趣挺高的。他到那会儿玩了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已经就想琢磨里边这车里边东西了。 哦，他想了解构造是吗？ 对，他的好奇心特别重，他的总想看看里边都有什么。 可是普通的这些小汽车，它是不可能做到那么精细的。 对。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有意的带他去那个看这种车。这种仿真的车， 哎，我觉得这个爸爸很有先见之明啊。就是普通的爸爸可能会觉得啊，你喜欢汽车，那我给你买更多小汽车。 嗯，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我们家也是男孩嘛，两岁多，他也，男孩的天性就是表现出对于所有交通工具特别的感兴趣。那你就会发现家里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静态的或者是回力车玩是最多的，遥控的也有，但是都是处在就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个阶层。作为父母也没有想到过说，哎，我是不是要给他再进阶一下，玩得更专业更精巧一些。所以小贾，你当时就是因为儿子表现出了想要对汽车构造的了解，所以你去给他探索到了这样一个圈子里面是吗？ 对，因为这种仿真车它的内部构造跟真车基本相同，它只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东西。我也是当初也是为了想让他多了解一下。 哎，那我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问 的一个东西 问小贾了。 磕的地方， 好多父母可能也想这样帮助孩子进阶一下，但是一听闻价格，万一最开始碰到是我手头这台车3万块，哎妈呀，那么贵，算了吧，玩点别的。你当时没有被价格吓到吗？ 这我当时给他选车，为什么选择这款车，也是因为一个是价格比较属于这种 适中 入门级。对，而且对孩子啊，他的这个操控啊都比较方便，因为现在孩子太小，他的手啊，对一些高端一点的刹车呀，包括一些调速什么的，他现在还控制不了。 对，孩子手特别小，很多遥控器他并操作不过来。 对， 所以这台车就是从小六子刚开始接触这种遥控车的时候就一直在玩这台是吗？ 对，因为现在它这个车它是属于拖刹，它不需要单独的，跟那个真车一样，它不需要单独的刹车。 哦，小六子，你能告诉阿姨一句实话，你手头这台车你玩腻了吗？ 实在是玩痛快了。 玩痛快了还愿意继续跟他玩是吗？ 是 啊。那跟很多小男孩不太一样，现在好多小朋友都是我要很多很多的玩具，只要不是我所拥有的我都喜欢，但是这个孩子就盯着一台车玩。哎， 对，这个我插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型车和真车一样，它是可以去改装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改装空间。小六子他经常跟我去沟通，然后呢他就说，叔叔能不能帮我把车改一下，我想改一下我的轮胎，我想改一下我的避震。 他自己会提要求。 对对，包括我想改一下我的动力，他自己去提要求。所以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会玩腻这辆车呢？是因为这个车有无限的改装空间。 哦，那我要考一考小六子了，阿姨有点不服，你说说这车都有哪些部件，你跟我说点名字吓唬吓唬我们快。 有，前桥后桥。 哎，等，前两个我都不知道。 他说前桥后桥。 那是什么？ 就是拿这台车。 哎，让小六子过来给我们指一下好不好？ 来， 小六子，你能不能来叔叔这边，然后你说一个名称，就给我们指出那个部件好吗？ 这是前面的桥，这是后面的桥。 哇， 这个， 前桥和后桥， 对，这是后桥，这是前桥。 那前桥后桥是用来干嘛的，你知道吗？ 嗯，知道。 你说， 就是弄这个方向， 控制方向。 对， 哦， 这些轴全是控制方向的。 哇，你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车的构造。他要求叔叔把车打开，这车是可以打开的呀，可以卸开呀。 真的牧马人不是可以把顶棚拆吗？我们这也可以。 哇。天哪，如果你同样和小六子一样对汽车内部构造很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视频，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5岁的小六子，他可以指着车的每一个部件说出名字来。来，六子，你继续。 这是齿轮 是吗？ 齿轮就是带动这些零配件。 嗯 哦，还有呢？ 还有。 这叫什么？ 地震。 叫避震。哎，阿姨也想看看避震长什么样，从来没见过。就知道 是有个弹簧包着它，然后呢，避震是。 你说， 就是避震，就是我那些。 你告诉阿姨，避震是起 来什么作用？可以把车竖起来，可以把车竖起来，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嗯， 这是前面的避震，这后面的避震。 嗯 哼。然后呢？我现在跟你们讲讲前面的避震，前面的避震和后面的避震一样。这种避震是跟这个前桥连着的。 啊哈，就是每一款车它的避震都不一样，是吗？ 这种连着的， 这是和前桥连着的。 对 啊， 后面也是。 啊哈， 然后呢？一会儿给大家讲讲。 拿。 找个，这是正面。马达，嗯，哎，说错了，我应该说这舵机吧。舵机是来管左右方向的。 他说的是什么名称？ 他说这叫舵机，就是我们所谓的叫转向机。 哦， 舵机就是控制一种方向的，就是这种东西连着两种。一个长一个短的线， 嗯， 然后呢，它就第一个连着短的线，然后短的线连到这个轮胎这块，然后又这边的线连到那边线，然后那边线也可以连到这边的轮胎。 哇，你太棒了！哎，小六子，你觉得你现在手头指着这台车和你自己那台车比，哪台好呀？ 嗯。 哪台性能好？从性能方面你来评价一下，你的好还是叔叔的好？ 我的。 你的好啊？那阿姨这台最贵，你要过来看一眼吗？你要是觉得好你就拿走怎么样？你想看一眼吗？你对我手头这台车感兴趣吗？ 不能压它。 他说什么？ 不让你压它。 哦，不能压它，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不能压它？你能告诉我？ 没充上电和充上电都不能压。 哦，都不能压是吗？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去到爸爸那边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种叫做仿真，我每次说这个名字都要想半天，仿真遥控攀爬车它的正确的玩法应该是什么？好吗？跟我们讲讲你平时怎么玩它的，对着话筒跟我们说。 正确的就是不能撞。 不能撞是吗？ 对， 嗯，它不是碰碰车。 对 对， 这种， 那我可以用手推它吗？ 不能。 哦，不可以啊。嗯， 因为里边零件会产生一种 破损。 对。 哦，会损坏它的零件是吧？ 就是，还有 齿轮啊， 里边齿轮会 磨损是吗？ 对。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你手上的这个车的遥控器呀？能教教阿姨怎么玩吗？ 这个 我觉得非常高精尖，阿姨没有玩过遥控车。 这是开关，这是 你拿过来教我行吗？愿意吗？来，好哇，他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小朋友哎，你看他的。就他虽然5岁，但是跟我接触到同龄的孩子有很多不一样，比如他可以非常流利的指出很多的部件的名字，这是当然他的这个专业特长。然后其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他这个年纪是很护自己的东西的，就是我的，不管是什么，我不会轻易让你碰或者让你看。但是他非常愿意分享，这点很好。 嗯，这是开关。 嗯哼。每次玩之前都要把那开关打开是吗？ 对， 嗯， 这是开关， 嗯， 这边是关上，这边是开开， 嗯， 不能开开， 嗯， 然后呢，这些都不能动， 对，啊， 调的， 爸爸告诉你都不能动，是不是？ 对，这些全是调的， 哦， 然后呢，这个是管 方向， 对， 嗯， 左右的， 啊， 这是前进，这是 前进和后退的， 对。 这个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人可以坐进去的小电动车的遥控器很接近， 嗯， 就一个管方向，一个管这前后。但是我在管我们家孩子那个小电动车，就是开那种小汽车的时候，我发现它那个转弯半径和 普通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你们这种车是不是完全能够真实的模拟到真车的状态？ 对，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些车呢，就相当刚才小六子说的那个舵机，那个转向机，我们的这些车呢是比例转向的，就是按照咱们真车这种比例去转的。那一般的这种玩具车或者这种做孩子的这种工具类车型呢，它有可能就是那种直接打到某一个方向一下打到底，所以我们的这个可以一点一点去修正它的方向，然后去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去转。 这车最快时速能到多少？还是每台车不一样？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车型分的有很多，像您看到我们拿的这些车都是分越野类的，或者叫攀爬类的。那如果说跑速度的车的话，我们两个去测试过，跟特斯拉去对标，我们能跑到至少到185公里时速。 185公里，就这种小模型车。 对，而且我们的0到100公里加速， 百公里加速多少？ 您猜一下。 近4秒了吗？ 不止 啊，不止4秒。哦，对，因为它有一个优势，是因为它自身轻。 对， 这点对于加速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两秒多 吧。 那已经快接近布加迪的水平了。 对啊。 天哪。太适合那些喜欢速度与激情的男生了，然后又不用花那么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去买一台真正拥有这样加速的车。好吧，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哈，这一类车你们这个圈子，然后包括你看现场还有这么小的5岁的小朋友来跟我们讲述他怎么样去接触到这样一类的仿真遥控攀爬车的。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了，你们平时到底怎么玩，在哪玩？ 我先说一下吧，我先说我们平时的玩法。 嗯哼， 那我们会找一些周边有山或者有这种地势的这种公园，然后我们会带着我们的这个装备车辆以及我们这些摩友，我们管叫 摩友， 对，模型爱好者摩友。 嗯哼， 然后我们就可能带上几块电池，因为我们都是电动车嘛，然后就去爬山。爬这种简单一点的这种初级的公园的山，有可能很多地方都走的是平路，但是呢只要有个坑坑坎坎这种坡的，那就看很多就像我一样这种大人都在那儿一直在玩啊玩， 在那儿蹲着趴着， 对对对对， 各种姿势都有。 对对对 对，前两天他们去重庆，有一个人更夸张，是完全趴在地上，然后看着自己的车轱辘再去玩，享受那个真车的感觉。那这是可能最初级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一天特别短途的这种玩法。那如果长一点的呢，就是我们会找北京的像西山香山那一带的这个山脉，燕山山脉。那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管它叫北京的卢比肯小道，一会儿后边我们也会介绍到我们的、 真正的卢比肯小道。 对，真正卢比肯小道。那我们那块地方是一个徒步爱好者他们去探索出来，也是我们之前玩自行车速降去找到的。那个地方特别适合这些攀爬车去走，因为都是那种大的岩石。所以说我们就看谁全程不用手去拎我们的遥控车，然后人 只用遥控器。 对，只用遥控器去攀登，因为它是一段挺长的一段路，一直能攀到顶峰。到顶峰有一个观景平台，能直接看到北京全景。就是奋斗在那儿拍的那个取景。所以那个地方是我们经常去的，然后还有周边各个山那些都是我们经常去玩的，这就是我们这些 大人的玩的方法。小六子，你平时都在哪儿玩这车呀？你的这个叫什么？他那车叫 炸弹人。 哦，炸弹人。对，你平时都在哪儿玩那炸弹人啊？ 我是从一个二来一个旁边一个小公园老玩这辆车。 那你自己下楼的时候就自个儿一手抱着你的车，一手拿着遥控器，就这么下楼了吗？ 不是， 是爸爸帮你抱着。 对 啊，怕摔着了是吗？特别宝贝这个车吗？ 对， 每次在公园里面开完之后回家还会把轮胎都给擦干净的那种是吗？ 对， 看一眼爸爸，一看就是爸爸给干活。 对，不是，他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认为越野车就得有一些泥呀、水呀的一些， 这个理解很对呀。 对对对， 非常贴切呀。 对，然后后来我给他讲，你的车不光你要玩，玩回来以后你还要这个养护，包括像如果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俩人会拿着工具呀，带着孩子呀，我们俩人在那个小的那个操作台上把这车打开，里边的所有的一些机器该需要保养的保养，该需要维护维护，该需要擦拭的需要 然后进行擦拭。 嗯， 对， 所以这台 一起坐， 所以这台车等于是你们父子俩一起在玩，一起在维护的是吗？ 这是他的车，对 啊，你有您自己的车是吗？ 对，我的车，对，我的车比较是速度快一点的，因为大人玩的嘛， 玩速度。嗯，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来跟各位分享到我们今天对于袁一自己来说是真的头一回涉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一些汽车爱好者来说，或者模型的爱好者来说，也许也帮你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可以玩的世界，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种仿真遥控攀爬车，但也有速度类的。我们今天主要是以越野类来说的。一会儿两位杨健和李阳还要给我们推荐你们曾经去亲身体验过带着摩友一块儿去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是吗？ 对， 也是很适合亲子的。 没错没错、嗯、 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带着自己心爱的模型车去到了美国。 对， 一会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条线路好吗？ 好，没问题。 传龙门工厂的辣妈正传，我们今天把速度与激情引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我是袁一。那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模型爱好者，杨健、李阳，还有小贾和他的儿子小六子，欢迎你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邀请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真车的这个真实的玩法哈。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小六子的一些故事，就一个5岁的小朋友怎么样自己去驾驭这样一台很真的越野车。因为还没有满18岁，没有办法有驾照，没有办法开到真车，那所以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了解机械结构啊，包括去感受这种车的真实感。那对于大人来说，杨健和李阳，你们自己是真实的爱好者和体验者，你们觉得这样的车对你们来说吸引点和魅力点在哪里？跟真车相比，因为你们完全可以开真车啊，为什么要开它？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我可以把我的一些假想。赋予到这台车上面， 嗯哼， 有的地方呢，其实这个车要比真车的性能要好得多得多， 也是， 而且它没有不存在于什么安全隐患，或者说人员安全的问题， 而且对地形的限制，对空间的限制也会比较少一些， 对， 嗯哼， 对。 其次， 就是我会带着我的这个，就把我的想法放在这个车上面， 更容易实现一些， 对， 比用真车会更容易实现。 对， 那所以你们之前应该在去年吧，那条线路去到了美国，然后设计了这样一条给摩友一起来尽情体验这些越野的道路的这样的一次旅行，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吗？让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你们，去实地的带着这样的车去飙一次，来开一次。跟我们讲讲大概那条线路是怎么来设计的，然后规划多长时间，然后有多少人参加了。 其实美国这个活动呢，已经有大概有六七年的这个 每年都在做是吗？ 对，每年的7月份，就是暑假期间， 主要是为了孩子考虑。 对，为了孩子考虑。我们是连续参加了3次。 嗯哼， 所以说那边的这个路线比较熟悉。 嗯哼， 我们是从北京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开车大概6-7个小时的时间到这个我们这个集合地点，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露营地，它叫Cisco Grove 这么一个营地。 嗯， 它冬天呢是一个雪场，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滑雪圣地，但是它夏天呢会为全世界摩友举办这么一次，大概有4000-5000人吧，这么一个很大，在我们圈内很盛大这么一个活动。 在这个流动地。 你们那个活动是叫 Axial Fest。 Axial Fest。 啊 ，Fest。嗯， 对对对。 这是你们一个专属的名称是吗？ 对，没错。 嗯， 是由美国 Axial 的公司举办的，每年一次。 嗯、 最开始第一年是87个人，嗯，到现在已经大概4000-5000人了。 我们先来看看2018年、嗯、你们有一个 Axial Fest 这样在 Hala Rio 的一个活动、 嗯、 这边有一个视频的素材，我们也分享给大家看一看，你们也边看边跟我们大概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背景吧，发生地呀、啊、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一起加入到这样非常具有速度然后又有真实操纵感的这样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真实的真车，小朋友们正在玩着，这是摩友我们带来的车是吗？ 对，都是摩友带来的，今年是大概有2000台这样的车报名参加。 嗯，报名是以车作为单位的，是吧？ 车作为单位，而且跟咱们玩法不太一样的是， 哎，有很多种款型的车，哎，不仅仅是这种四轮的越野车， 啊、 还有一些。 对，这个其实就是突出了美国人对于汽车的这种理解，汽车文化。 嗯哼，他们真的是玩车玩的细化，非常细化。 对，有玩老爷车的，有玩这种性能车的。 因为原石滩车展这个事情现在国人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那是老爷车的聚会、 嗯、 像这种可操控的仿真的模型车确实是2000多台的规模，也是很大的。 对，他们会以 还有专门的自己的拖车，哎， 对，他们会以家庭为单位。 嗯哼， 每次都是一家3-4口4-5口开了一个大皮卡就来了、 嗯、 然后后边拖一个房车， 房车里面全是自己的那些遥控车吗？ 对，大概每家都有十几台吧，然后带到现场，然后呢每家都有2-3个孩子、 嗯、 然后以家庭为单位，包括露营啊，像他们这个活动每年是会举办4天，但是他们很多人会提前一个礼拜到这个营地 去熟悉场地吗？ 对，熟悉场地，而且他们也喜欢这种这个露营这种方式。 嗯，那露营地通常就是你们摩友们开车的地方吗？ 对，没错， 就是玩车的地方，会设置很多障碍啊，然后做一些路面状况的一些设置是吗？ 没错，它分4-5条赛道吧。 嗯哼， 嗯，然后每个赛道的特色特点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他们分的这种像视频看到这就是一个静态展示。 嗯哼， 就是大家把自己做好的这个车放在聚在一起。 嗯哼， 然后由这个专业的评委在这里边来选出。 天哪，这台是货车吗？感觉是那种真实生活当中运那种大木桩子的车。 对对对 对， 这也能玩啊？ 也能玩， 这些上面都是自己做旧的，不是天然形成的。 哦，是做旧的，我以为是玩成这样的。所以那像这种 Axial Fest 的比赛当中，它会通常分成几组比赛类型啊？哪些比赛类型？ 像这个视频里放到这就是一个静态的、 uh-huh. 它是一个主要是评比你的外观、 uh-huh. 但是这个静态来讲它也分好几个组别、 uh-huh. 像刚才您看到这个拖车组别、 uh-huh. 还有像这种仿真的组别、 uh-huh. 还有这种管驾组别，它有四五种吧。 现在就是进入到 race 就是行进中的比赛了，就是动态比赛了。 对， 这是看谁以最短的速度然后越过那段路吗？ 没错。 嗯，竞速型的。 对对对，然后这就穿越，这个大概得有5公里到10公里的样子吧。 这个很难哎，因为人自己如果负重要去穿越5到10公里都已经很累，然后你还要操控着车。 对， 这车中途是可以翻车的吗？ 可以 翻，然后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问题，然后自己去维修，都计算在时间当中是吗？ 没错没错。 因为刚才大家如果在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有发现我们的刚刚广告间隙李阳正在帮小六的修车。 对对对， 后勤保障特别上 线。我是后勤保障。 因为他们书包后面背的背包其实后面大部分 都是工具， 都是水。 哦，水是给自己的人体来做补给的。 对对对，有一根管会拴在肩带上，你看这是那个 不浪费时间拿水。 对，就跟开那个真车赛事其实一样，从上面摘根管下来。 那我觉得也很考验就是驾驶员不是操控者的体力啊，因为你要跟在后面跟着跑啊。 对对对 对，我记得去年大家在就是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就是主持人去问大概有多少人完赛了，我目测了一下现场好像也就10-20个人完赛，因为非常长，特别需要体力和车的这个结实程度，以及它的驾驶， 而且车的那个蓄电的续航里程是不是也需要考验啊？ 对， 但他们会带 电池，这个 电池 也可以啊、哦，是可以带的， 对，可以换， 对，可以更换。 有很多小孩也同时参与这个整个全程。 嗯哼，你看小六的此时此刻，我还突然说，我说表演区怎么安静了，连开车的声都没有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播放屏幕在看。 他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 哇，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比动画片还好看。 没错。这个赛事很多很多人向往去的，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工作原因去不了。 这是每年的固定的月份会举办吗？ 对， 每 年 七月份。 对、 嗯，因为暑假确实是全世界都几乎同步的。 对，嗯。但是对于咱们太远了，而且时间比较长，一去十几天。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组织一般的自己的自驾美国自驾行的话，也得预留出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行。 像这些操控有很多都是小孩子。 翻车了，翻车了，翻车了！那后面那台翻车了。 嗯，他们这个翻车的话，甚至有的就不需要自己动手，用真车，就是他真车上咱们有绞盘嘛，用自救那种、 嗯， 模型车上也有，也可以用来自救。 那很浪费时间啊，还不如自己手提溜出来。 但是他们享受这个过程、 啊，享受那个过程， 对啊。 嗯、 像有些看玩的挺好，其实可能不。并不一定是大人，有可能是孩子操作。 嗯，哇，这个就天哪，一直在挠挠挠挠挠，这个坡度太大了，这真车根本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实现。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特别迷恋这种车型，是因为我们几个人都开越野车，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安全和车辆性能以及这个驾驶的这种程度来讲，那可能这种模型车。我们是用第一视角去看它的话，那就更直观一点。 咱们使用了上帝视角来玩 它。哎，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那种过瘾的程度是跟你自己在车厢里面是不一样的。 对，在车里可能我们就只能看天看地，然后看见那个看不见很多这种障碍物，所以通过它来实现。 而且真的是突破了很多的极限，真实生活中你无法或者说很难驾驶真车去征服这些路面。 对。如果真实的这种，就现实生活中能做到开这样的车去突破这种路况极限的话，那一定是有一个车队，有一个后勤保障才行的。 对。 那样的话，可能相对费用啊，以及这个所有条件就会非常的难了。 我觉得，如果把真实大自然当中那些树都刨去不看、忽略不计的话，就在这些实地上、土地上，可以完全拍一个微缩电影。 可以，视频里边可能一会儿会有，就是他们把那个侏罗纪，这个侏罗纪的那些废旧工厂那些场景都移植到里边了。 嗯，问一下小六子，你目不转睛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想法？你参加过这样的 Axel Fest 的比赛了吗？ 嗯，没有。 那你接下来想对爸爸说什么？ 我想对爸爸说句话。 嗯哼。 我想参加这种比赛， 等的就是这句话。 其实他爸爸比他还也想 也想参加， 对对对， 夫俩同时都想。 我就参加一次，那几天我参加了一次那个真车。 老友记。老友记。 我说跟你说了啥？李叔跟李叔是会攀爬的，意思是真车。然后呢，我看见有辆真山猫翻沟里了。 哦，那你当时会觉得害怕吗？还是说你很想去救它，把它从那个山沟里救出来？ 我是， 你是想说如果我来操控就好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故了，是吗？ 对，就是， 哎，真的有小朋友，你看老外小朋友在队伍当中玩， 很多很多， 对。 这个是他们游行，把所有车辆都集中在一起。 啊！Rock racing 就是在更多的实面的这样的路上去。 对。 这都是小朋友啊，清一色的小朋友，青少年。 对，而且去年这个组别，拿冠军的是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 女性， 对， 女性车手， 对， 哇哇哇哇，直接冲上就翻车了，哇哇哇哇哇哇哇， 对，因为为什么是他们拿到那个冠军呢？是因为很多男的、特别想急于求成的去冲过这些石头， 女生 反而翻车了，对， 啊， 们了解到了今年2018年刚刚结束，今年暑假举办这个美国的一个国际赛事 EXO Fest，大家可以也通过我们今天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圈子，大人小孩都可以同时加入的一个，我觉得特别亲子。就是现在亲子游有很多种方式，包括亲子的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大家都说要提倡，我们节目也经常会说有时间带孩子去户外，那就户外玩什么其实都是大人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大人孩子能够一起在专注着一起玩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因为通常你现在看到很多的游乐设施，你会发现孩子们玩，孩子们的家长就在旁边等着玩手机。 对， 这件事情总有一方是在经受折磨的。 对， 唯一的， 因为我们的很多车友发现，就是给孩子一辆这个车，那孩子就很好带了，因为他只需要盯住这个车在哪儿，孩子一定在后边跟着。 你看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担心小六子，因为毕竟是一个5岁的孩子，2个小时的直播对于他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太煎熬了，我就偷偷给了他一个耳机，我说一会儿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你就可以拿阿姨的耳机插在爸爸的手机上面看你想看的动画片。他刚才已经把耳机还给我，说阿姨我不需要了，因为有车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配的这段视频呢，是今年在美国举办这个 EXO Fest 的一个大型的聚会，这也是一个有历史传承的，有一定的这个已经举办了好多年的，每一年都会在进行的一个惯例的活动。那你们刚才在第一小时跟我们提到的说，你们去年一起参加到那个美国的卢比肯小道，是你们自己是规划的一个线路吗？ 对，没错，因为卢比肯小道如果是玩过越野的人是非常非常 向往那个地方， 向往朝圣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路况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嗯，它是一个越野车的圣地。 哦，卢比肯就是这些牧马人的车身上面经常会贴的这个标是吧？我们给一个记者看一下，因为经常能够在牧马人的车身上，我们请李阳给举起来看一眼，然后给一个稍微近一点的镜头。哦，对不了，哦，OK， 可以对上，对。就是这个标经常能看到，原来就是指路比肯小道。 对， 哦，玩越野的人一定都知道，只不过我这会儿恍然大悟， 因为只有路比肯的速车能通过这个 道路， 这个道路。 嗯， 对，但是今年我们去的时候我觉得速车也没戏了，因为那个就经过长时间的碾压和刨坑啊，那个已经幅度已经角度已经相当大了，速车我觉得已经很难过去了。 那你们是拿着自己的这些模型车去那边开了一次？ 对，我们也是拿真车没有嘛， 对， 然后只能拿模型车上这边真正的就是体验了一次。 就卢比肯小道现在整个经过这么多年的大家的去征服，它整个路况情况你越来越糟糕了，是吗？ 越来越糟糕，对， 真车很难去征服了，太危险。 对， 有视频吧？你们应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卢比肯小道的这个视频状况。视频当中呈现的就是这条道路是吗？ 对， 这是真车在上面开。 对，真车。 嗯， 这是 our Rubicon Trail Jeep Dream。但也有很多的孩子在上面，会发现。 这是越野人的天堂， 对， 就是他们都想要去征服一下这条道路，但是可能成功的几率很小。 对，我相信每一个玩越野人对于卢比肯小道都是一种向往，真的想有生之年去过一次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本人就是这种想法。这是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其实它是从1953年就开始，到现在已经 很有历史。 对，对，它呢是由他的名字叫这个叫 Jeep Jamboree 这个活动的一个名字，创始人是史密斯先生。这个活动是目前应该是国际上最大的一个 越野盛会。 对，也是每年7月份，应该是7月份的第二周或者8月份的第一周，会有这么一次活动，大概有2000多个人吧， 越野爱好就都会去参与。哇，这个天哪，从俯瞰的角度来看，这 这路况真的是非常可怕。 对，但是越野是这种路况，哎，玩越野的他越是非常开心。 这条路大概有多少公里啊？ 大概是三十五公里。 35，其实不长，但是因为太艰险了。 对，他全程穿完了应该是2天的时间吧。 2天35公里。 对， 哇。 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孩子在这玩耍，因为它有水， 有水系。 对，有水系。从起点，它因为有四个入口，在有一个从那个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人进去那个入口来讲的话，大概6个小时能到这个地方，对吧？开车6个小时。 那你们这次带着车的模型去开的话，一共开多长时间？是把全程都走过了？ 没有， 截取其中一段是吧？ 对，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在加州嘛，北加州，它的阳光啊，什么温度啊，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人长时间在上面行走，有点困难。 哦，是你上直播之前跟我讲说你自己人快不行了吗？ 对，我就出来了，然后出来其实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但是 太热了是吗？ 对， 你们是暑假去的，大概温度有多高？你们 那边的北加州的温度还好，大概有20多度吧，每天。 但体感很不舒适。 对，而且我扛着很多的摄影设备。 啊，孩子们呢？你女儿去了？ 她今年没去，去年去了。 去年去的。 对，去年去了。 孩子们在这条小道上玩得开心吗？ 非常非常好。 玩水为主是吗？ 跳水，而且是就是老外的那个孩子胆儿比较大，都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我看也没事儿。I've never been able to make it out to the Rubicon. 而且它这条路呢，是原来一条林场的道路，就运木头的，所以它周边的这个森林也挺多的。它虽然有那种大面积的岩石，但它也有一定的森林，还有这种水系，所以就是咱们露营一般都爱找这种地方嘛。 所以中途是会在旁边去搭一些帐篷，然后去短暂休息，然后过夜的。 它里面也有一些的，就是人工设置的一些休息点，还有补给点都有。 嗯，看着景色很美， 很美。 你们上一次去卢比肯小道，连开带玩，一共安排了多少天？ 其实我们就一天的时间，行程比较紧张，因为自己没有车嘛，只能是把我们的车停到了门口， 停在入口的地方，然后你们就背着自己的装备、各种设施，然后就进去了。 对，然后这个我今天也特意带过来这么一个地图，这个在卢比小道门口是免费发放的。 来，我们看一看杨健手上的这一张卢比小道的这个地图。 对。然后这是整个卢比小道的一个 路线 图， 蜿蜒曲折的30多公里。 对，然后一般的入口呢是在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从这个入口到刚才视频里拍到那个集合点，大概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吧，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光那一小段就需要6个小时时间。 对，没错，开车。 好了，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是不是有越野爱好者，然后也想去卢比肯小道朝圣。如果目前还没有办法用真车去实现的话，可以考虑用汽车模型遥控，仿真的遥控的这个攀爬车，去征服一下你内心的那一个朝圣之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今天的阿妈正传和平时不太一样哦，今天充满了肾上腺激素的感觉，有速度，然后有越野，有探险，当然也有亲子很温馨的画面在。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杨健和李阳，包括小贾和他的儿子小六，正在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和这些仿真遥控车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到了他们刚刚经历过的去到美国卢比肯小道的征服他们的这个过程。这样一条线路其实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喜爱越野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去那儿感受一下亲子，感受一下越野的这种刺激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的间隙呢，视频也不会闲着，我要送给大家这段视频，也是杨健和李阳来给我们提供的。这段视频是 Jill Smith， 应该就是创始人吧？ 对，没错， Jill Smith， 他去描述他在卢比肯小道的这样一段经历。我们一边听着广播的声音，一边可以来关注到视频的画面。 My name is Mark Smith. In 1951, we moved to Georgetown, California. And that year I bought my first military surplus and heard about the Rubicon Trail, and that was my first visit. Well, I'm Jill Smith, and I am Mark Smith's daughter, and I'm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Jeep Jammer USA, Mark Smith Off-Road Incorporated, and I grew up on the Rubicon Trail. Last year, we did the Rubicon Trail, and we felt that this could be a trip that would help the economy of our area. So we started Jeep Jamborees, which was started in 1953. In 1954, Willie's Jeep joined us on the trip, and ever since that time, Jeep has been a part of the Rubicon Trail. There's a certain camaraderie between Jeep owners.And once you're a Jeep owner, a true Jeep owner, you always are. The Rubicon Trail is an ancient Indian trail. It goes back many, many years. Indians from the California side would go into Rubicon Springs, and the ones from the Nevada side would go in. It would be a summer trading area.The El Dorado County designated the Rubicon Trail a county road in the 1870s. In 1992, I had El Dorado County redesignate the Rubicon Trail a non-maintained county road. It has become the most famous off-road trail in the world and has worldwide reputation. I got my driver's license when I was 16 and in June, and I remember Dad saying, you're driving the Rubicon, you're driving the Jeepers Jamboree this year. And I said, Dad, I just got my license. And he said, you're driving it this year. And so I knew that was not an option to do anything other than drive that trail. And he said, if you make it to Spider Lake, I'll fly you in by helicopter from there. And I was having so much fun by the time I hit Spider Lake that I ended up driving the whole trail. Were contacted in 1992 by Special Forces U.S. Army to do off-road training to teach them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had done and set up a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m, bringing them in here on the Rubicon. It turned out to be Delta Force. And they still do come and do the same type of training that we did.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国航引进全新空客 A350-900 机型，10月15日起将直飞北京至米兰航线，客舱环境更为宽敞、舒适、安静，提供机上 WiFi， 实现地空互联。公务舱为全新反鱼骨布局，空间感更大，超级经济舱首次选配与窄体机头等舱相同一型的全新专属座椅，经济舱选用可独立调节颈部支撑头枕的座椅。国航 A350-900 机型将更好地呵护你逐梦的每一段旅程。国航引进全新空客 A350-900 机型，10月15日起将直飞北京至米兰航线，客舱环境更为宽敞、舒适、安静，提供机上 WiFi， 实现地空互联。公务舱为全新反鱼骨布局，空间感更大，超级经济舱首次选配与窄体机头等舱相同一型的全新专属座椅，经济舱选用可独立调节颈部支撑头枕的座椅。国航 A350-900 机型将更好地呵护你逐梦的每一段旅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呢，直播间只有原因一个女性，然后其他的都是男性，充满了男性荷尔蒙，然后包括男生们喜欢那种速度和激情的状态。我们把车带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全程都看到了我们的小嘉宾5岁的小六子一直在表演区拿遥控器开自己最心爱的那个叫，我又忘了， 炸弹人。 哦，对，炸弹人。来，大家欢迎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来自北京酷派模型的这个杨健、李阳、然后包括还有小贾和小六子，再次欢迎你们。刚刚讲到这个美国的带着模型车去开的这样的路线，说到了卢比孔小道，然后是很多越野人的这个内心朝圣的地方。虽然它难度很高，但是我们可以用模型车去模拟去征服它，其实也有一种成就感在。我想问问小六子，你刚刚听两位叔叔讲完那个非常难开的越野道路之后，你自己想要去挑战一下吗？ 想。 想。你第一开始看我们那个视频，就是那个聚会的时候，你也想去参加比赛，然后这个路比坑小道你也想去开一回是吗？ 对。 嗯，那爸爸有这个打算说带小六子开始上真正的赛道吗？ 嗯，有这个想法。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去让他实践？ 他大一点吧，大一点之后他对这个理解更深一点的时候。 现在基本上会用业余时间陪他去哪里玩？ 现在一般都是课余时间带他去家附近的一些公园。 公园玩？ 对、 嗯、 开着车，我们俩人开着车，一人一个车、 嗯、 然后一起走一走，一起聊一聊，一起谈一谈。 嗯哼，哎、嗯，今天我还没问这个表演区的这些障碍都是谁设置的。是李阳设置的吗？ 对对对对。 啊，是你设置的。 啊， 问问小六子，你觉得难开吗？这路？ 不难开。 不难开，太简单了。So easy。 太简单。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刚才这个路线哈，可以开着遥控的越野车去征服的这个路线，除了罗宾肯小道之外往前走，你们还去了别的一些地方是吗？ 对。 请杨健和李阳再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还去过太阳湖。 嗯、 它就是也是看卢比肯那条线路连接到就最后那一段穿出去以后就能直接连接到太阳湖。 嗯哼， 我去太阳湖也去玩了一圈，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私家游艇。 嗯哼， 还有一个叫翡翠湾，那个地方的水是那种绿色的。 嗯哼， 特别的漂亮。那我也是下去游泳，跟当地的外国人一起去游泳、去玩、他们那边的就是加州的阳光嘛，特别好， 就是在水里的时候可能是凉的，但一上岸以后瞬间就让那个加州阳光给晒得特别暖和， 烤热了。 倒不算太热，因为水边可能还好，但是就那种放松的感觉真的是可能在国内很少能有这种感觉，因为 毕竟是大自然的状态。 对对对，因为国内的水域大部分都是被拦住不让下。 我们接下来在视频的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夏天的太奥湖， 对， 就那个能见度非常的高，而且就是沿岸边的时候，哇， 对， 这些 石块 完全就是天然形成的游乐园啊，水上乐园的感觉。 对，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可以随便就开车到那儿就能 开放的 啊，对，开放的。然后 滑板和冲浪 有很多水上项目，然后也有这种漂亮的这种海边公叫湖边公路吧。 这肯定是孩子们很喜欢的地方， 特别喜欢。 然后你们大人可以在岸边去玩这些车，小朋友们在沙滩上面玩是吧？有沙滩， 有沙滩，它有一个叫国王海滩，有那么一个海滩，有很多孩子都在那儿打排球，然后踢足球，然后我们在那儿可以玩车。 像这种森林里面，你们也可以带着车去徒步。 对，没错。因为只要是牵扯有户外的项目，可能我们的车都能融入进去。 这车还真的是，只要你在行李箱当中给它腾出一部分的地儿，就可以走哪儿带哪儿玩哪儿。 对，像包括有很多地方我们真车开不上去，征服不了的话，我就会我习惯性的带一辆车，我就要给它开上去，然后拍几张照片， 证明我征服过它。 对，我没用大的四轮征服，我用一个小的四轮也征服。 这还真的是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对， 除了太奥湖这一片地方，还挺推荐就是亲子可以去体验，包括可以去玩车以外，接下来还去了哪儿？ 优胜美地。 优胜美地很有名。 对，非常有名。优胜美地是需要花钱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非常的，就是按咱们这边话是非常便宜。它是按车算，一辆车$30可以往返7天，在里面。 一台车$30， 对，这一台车， 然后来来回出入进7天都可以， 对对， 不限次数，但是就按这个整个时间段来，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要是一台 MPV 的话，那也是$30，它不限着， 按车算， 对对，它只限车，那里边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徒步爱好者，或者是就是户外露营爱好者去的地方，那里边是峡谷、瀑布。以及这种非常高耸的这种山组成的这种一个地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对优胜美地的介绍。 它也在加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这么一个山脉。 而视频说了，这里享有最棒的一些宝藏和资源。这个视频很这视频看一下。Valley, which is open year-round.At only 8 miles long and 1 mile wide, this valley packs in more jaw-dropping. 你们去的暑假的月份当中，天气整个都非常棒，是吗？ 对，就是每天都一样，没有下雨的天气。 它好跟这个南北，就是靠北边来讲的话，温度稍微高一些，靠海拔低的地方的温度相对。 你们在这个森林公园里面待了多久？ 两天。And many to tears.就是有可以看到各种的野生动物，就是那种北美那种特别著名的鹿啊，那种大的驯鹿，然后常见的是松鼠， 是需要找向导的吧？ 不需要 找向导， 不需要，就是因为它到处都是景点，然后它也因为是付费的嘛，所以它又休憩了很多这种人为的，就是露营的下到点，所以就是安全 设施还是非常健全的。 对对对对， 带孩子去也不会因为太简陋而吃不好住不好。 带孩子去应该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 天堂。 对，因为美国人本身就喜欢这种露营的方式嘛，所以他们会见到很多这种方便露营的一些可以补给、饮水、包括卫生间都有。 刚才我在想说，就是应该感谢一下咱们的广大的网友，也收集到了一些攻略呀、评测呀，有的就是可以参考， 完全可以参考。对，现在这样的一些游记还是非常丰富的，就看。可能景点都存在于一样的地方，大家都会去，都会去打卡，但是玩的方法不一样。就你们用你们自己喜爱的方式，把亲子的 这样的互动的时间放在了优胜美地，然后玩的是这样的仿真的遥控车，去越野。 对。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下一步有没有想说带着你们的摩友去到一些新的地方去征服更多的路线？ 怎么讲？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四个部分啊，很多摩友就 已经按捺不住了。 对。 因为你们还只带一小部分的人去体验过， 其实想， 所以光这条线路就已经很经典了。 对， 而且毕竟像罗宾肯小道也只是截取了其中一小段，有30多公里，你可以随便取其中的一小段，可以带不同的人去。 对， 所以大概接下来的出发时间会定在什么地方？还是会去美国吗？ 还是美国，还是那个地方，大概明年七月份吧。 明年七月份， 今年去的人就比较多了。 小六子想加入吗？明年七月份。要去卢比肯小道哟。 好。 哎，刚才你今天开完这个车，或者说你最近对这个车的一些把控，你有没有想过说接下来你有没有想在这个炸弹人天哪，两个小时节目都没有记住这车的名字，炸弹人身上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动吗？ 是 想在哪儿再改一改？ 我就是这个窗户改成那种有方格的，让那网子包着的，让那前面安个真的灯，然后呢上面也安个条灯，然后上面还加了两个小灯，然后呢前面对，前面改拖车钩，后面改拖车钩， 它是完全就是要去实战的， 让呢给这个轮胎改成越野胎。 哦，现在这是普通胎呀。现在这是什么轮胎？你能告诉阿姨吗？ 颗粒胎。然后呢，我想这稍微颗粒稍微的中型的，我想换成最大型的 泥胎。 哦，那换和不换这个轮胎有什么区别呢？你开起来觉得手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感觉手感上有点像一样的。 手感一样的他们还花钱换呀？ 抓地力不一样。 会不一样哈。 对。 哎，我再问小六子一个问题，你身边的小伙伴们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玩这样的车吗？其他人在玩什么呀？ 其他人玩那种手推车，就我有我一个玩这种遥控车。 那你有邀请你的小伙伴一起来玩你的车吗？ 害怕弄坏了。 哦，还是有点担心他们弄坏你的车是吗？ 对。 那他们会经常来看你，围观你玩车吗？ 会的。 会的。你是很骄傲吗？就让他们来围观你。 是。 爸爸想要接下来进一步把小六子往什么方向培养吗？或者说在玩这个车这件事情上面，想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还是没有什么想法，就顺其自然。 没有，我跟他妈妈的，就是只要孩子他快乐，他自己高兴愿意就可以，不要我们没想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没有说去让特意让他去干什么。 那你看小六现在5岁了，马上就要面临到上小学，你会担心说这个时间怎么去抉择吗？ 让他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小六子，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最喜欢做的事情， 开真车， 真车是你现在手上这个炸弹人吗？还是 我当时是不是我梦想是我到18岁开这种遥控真车越野的。不对，说错了，真车 是吧？等满了18岁，可以有驾照的时候，你就去手握方向盘开这样你一直遥控着这样的一台真车是吗？ 对。 好的，也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几位这个李阳还有杨健，包括小贾带着儿子一起过来，其实真的给我们连我在内的很多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然后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种新的物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的神奇。虽然也是遥控车，虽然也是属于玩具的类型，是微缩的，但是他真的可以体会到和普通的玩具不太一样的一些乐趣。然后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活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你们的圈子可以越来越大，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我觉得像小贾和他儿子这样的心态又非常好，就是纯是出于爱好，然后父子俩又有一个共同点，这样所有的父子的亲子时光就真的可以很好的融洽在一起。 对，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以前就是光是摩友以个人为单位， 嗯哼， 来我们这边来加入我们的俱乐部来一起玩， 嗯， 现在越来越多的以家庭的父子、 嗯、 父女、 嗯、 包括一家的， 嗯， 都会。 所以你们是很开心的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是吗？就是大家以家庭为单位， 对， 然后围着一台车一起过来玩。 对， 你闺女现在也是在玩这个车吗？ 对，她也玩，然后呢、 嗯、 偶尔就让我把车带回来，带回家，他想玩一会儿， 嗯哼， 而且玩得很好， 很好。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小六子也该饿了吧？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吧，说一声再见好吗？冲着镜头就可以，可以吗？对对，就面朝前面就可以。大声一点， 这么淡定。 好，拜拜！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拜拜。没看够的，我们到七点之前都可以把这个表演区的镜头放给大家，然后看小六子给大家开一段，小六子开一段，开的飙起来好不好？给大家展示展示，好吗？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好的，拜拜。 Till I break them off like everything's at stake. Money down on my fate. Keep my passion over these fakes. Down that love avenue, your latitude. All I need is that taste. On the edge, off the fence. Follow me way off the grid. GPS way off the ledge. We the movement for all the heads. Breaking every law for this. Ain't for greatness and I won't miss. Gotta raise that fist on the edge till my people lift. If there's any fight left for us to make it alright, tell me what's the next step. I'm a fighter. What do you wanna do now? You a fighter? Whatever you gotta go through, fighter. Baby, it's up to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 I'm down with it. Fighting for ya till the end, we'll keep on trying like a fighter. Knock us down, but we're survivors for love. Till the end, we'll keep on fighting. Back against the wall, said that you had enough, but you still take my calls. I need to know if there's any fight left for us to make it alright. Tell me what's the next step. I'm a fighter. What do you wanna do now? You a fighter? Whatever you gotta go through, fighter. Baby, it's up to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 I'm down, baby.